即将自由新城森林重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汽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汽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后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经典，努力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放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早上的节目，这里是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的主题是东西南北同说相声，说学逗唱，其乐融融。您像山东那是曲艺大省，哎，当年山东名家辈出啊。我们先请您听一段山东的相声名家唐爱国、齐立强合说的懒汉糖葫芦。 朋友们，这就是我要给大家介绍的。 哎，你怎么端起来了？你 给大伙儿问个好。 好 啊，多勤劳， 多一个字都不愿说。 累 累，干什么去了？ 会。 哦，赶会去了。赶会买什么了？ 酒， 喝点酒解乏，对不对？啊，喝完以后呢？ 醉， 喝多了他就是容易 睡。 那睡完了呢？ 醉， 醉完了， 睡， 睡完了， 醉。 我就知道你还这字儿，你再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往外蹦，我 大人犯法。 这可怎么四个字儿了？ 我怕你揍我呢。 我说啊，你呀、啊，整天是喝了醉，醉了喝，你什么都不干，你吃什么呀？ 煎饼， 煎饼， 俺娘给摊的。 40好几的人了，还有脸说呢？还让你娘养的？ 俺是他儿 啊。你娘今年多大岁数了？ 俺娘年轻 啊、哦， 差6岁不到100， 差94 了。 不，这还年轻啊？ 装是。 那你孩子谁管呢？ 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那你媳妇呢？ 他丈夫 他改嫁了 啊，让我给饿跑了呢。 我说你瞧瞧你混的啊，你看咱们村的人家人人都勤劳致富了，你看着就不眼馋吗？ 我馋魔 啊。你就说我二叔吧，人家在村里边办了个服装店，一年下来人家 我好的 啊， 我不愿揭发他，我一揭发政府就得办他。 他犯什么法了？ 他卖假货呀。 卖假货？ 他卖的那个裤子哈 啊， 标签上明明写的是深圳出的， 哦， 他愣说是特区产的呢。 我深圳就是特区呀。 你糊弄谁呀？ 我怎么还糊弄人？大伙都知道，对不对？ 你没文化呀。 谁没文化？ 什么是特区啊？ 你说呢？ 比大区好的才是特区嘞。 这还惦记着事儿呢，糊弄人家。哎呀，我说你，不是，咱不说他，你就是看我大哥，是吧？人在乡里办了个黄牛配种站， 你别提他， 你 牙碜， 牙碜， 他流氓啊，他 不，怎么流氓都出来了？ 你 你大哥办的么？ 配种站吗？ 您听听，您听听啊，配种啊，同志们， 这有什么？ 配种，扫黄没抓你大哥，就算那小子漏网了，就算是吧。 什么都不懂，这个 好流氓那个。 好好好，咱不提他们。 嗯， 你就说我吧，啊，我在山上那个承包这个果树，是不是一年下来也是？ 我能和你比吗？ 咱俩都是一样的人，为什么不能比？ 你什么成分啊？ 成分， 你家里是地主啊？ 不， 你爷爷光老婆就娶了仨，俺爷爷才俩嘞，俩猪，头一个饿跑了。 行，咱不提我爷爷什么，那是旧社会的事儿、嗯，对不对？咱现在， 现在我是不干 啊！ 我稍微一干，我上山，你爷爷算么？ 嗯、 你爷爷不就娶了仨吗？我起码娶四 啊， 也就是政府不让吧。 我说一个都让他饿趴了，还吃？我说呀，你多少干点就比现在强。 我干么呢？ 你乡里给你那200块钱的救济款呢？你不会用它发 了？我买粮食了。 那村里给你那救济粮呢？ 我换酒喝了。 换？那我给你那几只安哥拉种兔，你 我当酒肴了。 你给吃了你？啊？ 爷，你这。我喝酒没药行吗？我喝酒 那是让你养的，你给吃了。你说这人， 你滑稽吧？俺连老婆都没空养，俺有空养兔子吧？ 我说你整天这没空那没空，你忙活什么呀你？ 我不得上俺娘那吃饭去吗？我 啊，就算你上你娘那吃饭，这还有时间呢？ 那还村里还千把号人了， 这千把号人该你什么事儿了？ 还该我？生个小弟死个老弟，我不得等着吗、啊、 你等什么呀？ 我等他完了事我吃他个小舅子。我 就算你吃人家 啊， 这还有时间呢？ 再有时间不能乱用了 啊， 得干点正事儿了。 你干什么正事儿？ 我上南墙根 啊， 我晒着太阳，我打听事儿去。 哦，你打听什么事儿呢？ 我打听打听张二狗为什么老给李寡妇挑水呢？ 不是，人家那是做好事儿。人家 这个王玉华一结婚就说要孩子，这都3年了，怎么还没动静呢？ 这你管不着这个。 这个村长和妇女主任他整天在一块儿，到底是为么呢？ 哦， 为么呢？ 为什么呀？ 因为啊，他是两口子。 他是，呸！你瞎耽误功夫啊！你说你整天你张家长李家短，你像你这号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你什么？ 像你这号人活着有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啊？ 什么意思呢？老婆也跑了，孩子也管不了了，40多岁的人了，还靠俺娘养活着，俺娘差6岁不到1辈呢。还敢谈见呢？熬心， 行了，别难过了，好好想想吧。啊， 是得想想。 嗯，为什么人家都买上汽车了？ 为什么俺家买不起气球呢？ 为什么人都置上电视机了？ 为什么俺家置不上电灯泡呢？ 为什么人们带着老婆都旅游去了？ 为什么人家旅游带着俺老婆呢？ 就是。好好想想、想完了以后就改。 那、怎么改呢？ 从现在开始，上山承包果园，下功夫学技术，当个果树专业户，怎么样？ 对，我当个果树专业户。 哎， 当天我就把家伙准备好了， 准备好工地了。 哎，我又借了头焦驴拴俺家炕头上。 拴炕头上干什么呀？ 他一叫唤我好起来。 哦，当闹钟使唤了。 拴好了驴，我盖上草扇子，我抓紧睡觉、 早睡早起， 天没亮我就起来 了。起得够早的。 起来我就上了山。 啊， 上山我就开荒地，我就种果树，没几年就结了果了。 啊、丰收了。 哎呦，我就吃喝也不愁了，也富得溜了，有了也盖上小楼了， 富了。 这一下子坏了事了呢， 坏了。 那些大闺女 啊， 都来打听我。 哎呀，这是好事儿啊，这对不对啊？ 好不来呀、 怎么 还有都挤到家里来了？ 这不更好吗？ 这个说糖葫芦我喜欢你、那个说糖葫芦我爱你，这个说糖葫芦我嫁给你，嫁给谁也讨厌，早干嘛起来出去。 他还牛上了啊！ 让我出去。 好，那你就把门插上。 哎呀，我把大门二门插的等等的。 哎， 最后一个大闺女啊，愣从菜窖里拽出来了。 哎呦，这姑娘够能耐的啊！ 一拽出来就往我怀里拱啊！ 哎呦， 一边拱一边还唱了、 啊、爱情歌曲。 啊啊！ 怎么这动静了？ 啊，驴把草筛子啃了， 做梦呢！ 以上您听到的是唐爱国、齐立强合说的《懒汉糖葫芦》。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虾油，是虾扑扑虾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你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30高白米，20绿豆块，青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面包。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哦，怎么才来呀、啊？人听下人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 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山东籍的相声名家还真有不少，下面为您介绍赵宝乐。赵宝乐出生在青岛，哎，那么从小就非常喜欢相声艺术，也喜欢戏曲，业余时间呢都放在学习相声、创作相声上。有一年青岛举办了职工文艺汇演，他还得了奖。1988年赵宝乐成为了中国广播艺术团的相声演员，同时也创作了很多很多作品。赵宝乐和相声名家施圣杰二位曾经合作搭档了很多节目。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施圣杰、赵宝乐合说的《坐飞机》。 您看现在我们的交通啊是四通八达， 一年有一年的新气象， 交通工具也特别多， 日新月异。 没错， 施老师， 嗯， 您经常出门最喜欢的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 我最喜欢的还是坐飞机。 为什么？ 因为坐飞机啊，节省时间， 哦， 还很安全， 是， 很鉴别。 这么说，您坐飞机肯定很有经验。 哎呦，可别那么说 啊， 说出来不好意思。 怎么了？ 我第一次坐飞机，我还出了不少笑话。 坐飞机能出什么笑话？ 头一回坐飞机，光飞机票我就买了2张。 你干嘛买2张啊？ 买第一张飞机票没赶上飞机，飞机上天了没等我。 嗨，飞机没有等人的，你得提前1小时到达机场。 没办法，退票吧。 嗯， 感情这个飞机票钱还不都退给我？ 对，得收退票费。 退完票以后再买一张吗？这卖票的找别扭，非跟我要那身份证。 嗯，这可不是找别扭。 怎么？ 买飞机票必须出示身份证件。 买第一张票的时候给他看过呀。 那么多人，谁记得住你呀？ 再说耽误飞机也不能全怨我呀。 怨谁呀？ 都他们机场那表闹的。 表怎么了？ 就你们机场墙上挂那些表 啊， 什么纽约的、伦敦的、巴黎的、东京的，一个表走一个终点，你让我看哪个呀？ 嗨。他什么都不懂，世界各地的时间不一样，就得挂那么多钟。 我看了半天这表啊，我总结出一条真理来。 什么真理？ 还是咱们中国的表最准。 嗨，糊涂车子。 买完了票到了安检那儿不让我进去。 啊，你没办手续。 谁没办手续？ 你呀、啊、 胡说。 啊， 没办手续？我孩子15了没办手续我们算非法同居啊。 哎，什么手续啊？ 什么手续？ 登机手续。 哦，哪儿办？ 啊，这儿。 排队呢？ 对对， 我不能排队，我怎么排队？我拎着行李，我到了那儿，我说对不起，先生，对不起，因为我刚才又来一回了，我没赶上飞机，所以您得让我先办。那人冲我一乐， 给你办了， 后边排队去。 嗨，那么瞎耽误工夫， 你这人一点爱心都没有，真是不学习李素丽， 真是大矫情。 后边排队，好容易排到我这儿换完牌了，第二次到安检那儿，我刚往里一走，他铃响， 嗯。你身上有东西得进行安检，怕你把这个危险物品呢、爆炸物品呢带上飞机。 我没带那些东西、啊、 那也得过安检门。 对不起先生，香烟、钥匙、打火机放在这个托盘里。 对， 哦，这不让带。 是， 你瞧我哪懂这个呀， 给这放下， 放香烟、钥匙、打火机给你搁里、往里走，他铃还响，他非让我把手表摘下来。你说这手表又不是定时炸弹，你让我摘它干嘛？ 凡是金属物品一过那个门它都响， 麻烦，摘着手表搁那往里走， 嗯， 它铃还响。后来我连裤腰带都解下来，怎么还响？ 那为什么呀？ 我来回走了3趟，我突然想起来了。 怎么回事？ 我嘴里有2颗金牙。 嗨，这不瞎耽误功夫。 上了飞机我一看， 嗯， 哎呀，这个飞机太漂亮。 第一次坐飞机新鲜， 尤其前面那沙发座 啊， 又宽敞又舒服，往前面挤。对不起先生，对不起先生，我得往前面走，因为我刚才又来一回，我没赶上呢。别挤，别，我这讨厌你， 这是什么人呢？这是 往前挤。我到那儿，我往那沙发上一坐，真舒服，嗯，真好，真好玩。一看这靠背还能调节角度啊，我一扭啊，啪出了一个小板儿，再一个呢，出一脚垫，哎呀，真好玩， 好玩啊！光这一个座儿10000多美金呢， 是吗？那么多钱 玩？ 哎呦，我这张飞机票算买值了。 你瞧， 我坐那儿正美着呢。过了一空中小姐 啊， 我一看这小姐，哎呀， 怎么了这是？ 太漂亮 了啊！ 人家怎么长的 啊？ 1.7米的个头，浓眉大眼，光彩照人，婀娜多姿。我看着看着，我心里我这个后悔啊！ 你后悔什么呀？ 我后悔结婚太早了。 嗨，他都想什么呢？ 我看着呢，那小姐过来冲我一愣。对不起先生，请出示一下您的登机牌。 给人家看看。 什么玩意儿？ 登机牌。 哎呀，登机牌，嗯，给你登机牌。 不是，哎呦， 给你登。实在对不起先生，您的座位是在经济舱，可您现在坐的是头等舱的位置。 您坐错了。 什么经济舱、头等舱？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嗨，什么乱七八糟！ 先生，对不起，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因为这个经济舱啊，跟头等舱的价钱是不一样的。 对， 如果您喜欢坐头等舱，等下一次好吗？ 哎， 您的座位在13排 A， 请您跟我来。 多客气， 麻烦你说这还头等舱， 你快去吧， 行李拿下来，跟他走吧。 嗯， 背着到自己座位那儿，刚坐好，小姐二话没说，咔嚓给我靠上。 靠上， 就算我做错了，不能对我这样啊！ 不是， 你怎么把我靠上了？ 怎么叫靠上？ 就这边一根带子，这边一根带子，往当地一对，咔嚓，我不能动了。我 什么都不懂 啊， 那叫给你扎上安全带。 这么说还是为我好， 为你好， 哦，这叫安全带。 对， 我哪明白这个呀？我坐那，刚坐那就听广播响。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您乘坐中国民航航空公司的班机。本次航班是由哈尔滨飞往北京，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系好安全带，扣好小桌板，调整好座椅靠背。在您的座位下面有救生衣，在您的座位上方有阅读灯和呼唤铃。如果您有事儿，请您摁呼唤铃，我们会及时为您服务。 多客气。 呼唤铃， 嗯， 呼唤铃，就红色这个。 哎，这个 一摁它就过来。 对， 摁一下。 哎，你有事儿啊？ 没事儿， 没事儿，您摁干嘛？ 玩玩牌。 这也玩玩？ 你当然，我一摁，当响了。 嗯， 小姐过来，先生，您有事儿吗？我说我没事儿。 没事儿，您摁它干嘛呀？ 我看它好使不好使？ 好使， 哎，真好使啊！这玩意儿真是一摁就来。 那是， 一会儿多摁几次，让它多来几回。 你干嘛呀？ 我就为看看它。 这叫什么人？ 哎，那救生衣在哪儿呢？ 座位底下， 在这底下。 嗯， 拿着的穿上。 不是，你穿它干嘛？ 外行花钱了，你坐飞机你不穿上是吧？穿上救生衣，一蹬这放气阀，呲，充气儿了。 哟。 哎呀，这玩意儿充气儿，刚才，旁边坐一外国小姐，看我这模样，她不理解。先生， 嗯， 你是准备要空投吗？ 哎，把他当特务了， 你管着吗？这叫防患于未然。不是先生，我看你这个意思很好玩，我很喜欢，咱们交个朋友好吗？ 要跟你交朋友？ 不许乱交朋友。我跟我爱人感情挺好的，跟你交朋友我们算怎么回事？我不是那个意思，自我介绍一下， 嗯， 我是美国人，我叫肯德基。 啊！ 我一听跟我大爷名字差不多。 你大爷叫 麦当劳。 俩快餐。 我们俩正聊天呢，小姐啊推车送饭来了。 嗯， 先生，您用点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不用。 哎，问你吃什么？ 不吃你。 你怎么不吃啊？ 外行，飞机装修这么豪华，在这儿吃顿饭，那宰你一下得多少钱？ 好，他怕花钱。 推走，不吃。 嗯， 我这一让推走，那美国小姐搭茬了 啊， 先生。看来你是第一次坐飞机， 看出来了， 在飞机上用餐是免费的， 不要钱， 不要钱， 不要钱， 来， 干嘛呀？ 给我来5盒， 5盒啊！ 来5盒，来， 你吃得了那么多？ 吃不了我拿着，你管着吗？来5盒，来放这儿，放小桌上。哎呀，我打开一看，色香味俱佳呀！ 嗯， 不但好看，还好吃。 呵， 哎呀，我一尝这个，还有点鸡骨头，哎呦，真好。 鸡骨头 不是真不要钱？ 不要钱， 小姐。给我来瓶 SO， 你穷疯了你！ 我来半杯也行。 没有， 没有那什么，你那不有？对，给我来瓶啤，来一瓶啤酒 啊，喝啤酒。 对，我一看冰镇着， 嗯， 啪打开，咕嘟咕嘟喝下去，这痛快 啊！ 小姐，再来一瓶。 还喝呀？ 也不花钱，你管那个？ 喝， 啪打开，咕嘟咕嘟又一瓶。小姐，再 喝， 再来一瓶。那个这玩意儿不花钱都。小姐 还要啤酒？ 厕所在哪儿？ 哎。 你少喝点好不好？ 厕所在机舱的尾部，我送您去吧。 不用不用，我自己去，这点酒算什么，自己去。 到厕所，我拉门一进厕所，我一看， 哎呀啊，这个厕所太豪华， 没见过， 比你们家厨房都干净。 没错，不真好啊，不但漂亮，这味道也好。 味道 就像人咖啡广告说的，味道好极了。 哎呀，真再好那也是厕所。 在这里抽根烟。 不，飞机上禁止抽烟。 我外边不知道，我抽他哪知道？把烟拿上来点着了，刚抽一口，外边敲门，当当当，对不起，里边旅客，请把烟掐了。哎，他怎么知道？ 外边有报警装置。 哦，他外面能知道？ 那当然， 抽烟不行。 那是 不抽，擦面子不是？洗手可以吧？没人管吧？洗手行。一摁这水龙头，哗，热水 啊！ 哎呀，飞机上还有热水？ 那是 洗手。洗脸，哎呀，真好！旁边还有香水儿，来香水来，滋，滋，滋，别乐，有点夜秀，滋， 那等，你这洗澡呢？ 不是，还有个喷头就好了，洗个热水澡多舒服，在 这。你都想什么呢？赶紧出去！ 不着急，这里边安静。 那不行，外边有人等着呢。 等我出了厕所，我一看，我这乐， 乐什么呀？ 外边20多位都这么热。 那是憋的， 我早知道他们这样，我就在里边多待会儿。 这人多坏呀、 啊！我回到自己座位那儿，刚坐好，美国姑娘搭茬了。 嗯， 先生，以前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民航服务质量不高。 嗯， 今天我一看，不是这么回事情。 对， 中国的民航不论在地面还是在天空，服务水平都是一流的。 没错， 就是有个别旅客表现不好。 嗯， 比如刚才你的行为。我用一句刚刚学会的中国话来形容。 哪句？ 你太缺德了 啊！ 你缺德带冒烟了。 嗨、 哎，不是，都跟谁学的这话？我们俩正矫情呢，广播响了。各位旅客，飞机再有10分钟以后将要落在北京首都机场。一路上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咱们下次旅行再见。 飞机到站了， 到地方了、飞机停稳了，把行李拿起来，跟美国姑娘来了个飞吻，拜拜吧您吧。美国姑娘跟我有点恋恋不舍 啊 ！No， 不要再见， 舍不得离开你， 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 哦，这个意思， 我还不愿见到你呢。呸！瞧那模样，长得跟鹦鹉似的。 他还笑话人家。 哎，那机舱门口这空中小姐说什么不让我下去？ 为什么？ 对不起，先生，实在要下去也行，请把救生衣脱下来。 还穿着呢。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施圣杰、赵宝乐合说的坐飞机。上半时段最后我们请您听一段山东快书高元军大师为您表演的红领巾学雷锋这段作品之后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下半时段空中小林，咱们再见。 大道上跑了个小学生，只见他有个钱包拿手中，这个小孩顶多能有8、9岁，长得是浓眉毛大眼睛，高高的鼻梁，小小的嘴，一小一边一个小酒坑。又打上脖子里边红领巾，衬的小脸蛋又好看又水灵，圆溜溜的苹果红。他一步子跑到派出所，耶，民警老王正办公。民警叔叔，我捡了个钱包。哦，老王打开钱包看，有人民币50整，还有拨票2票工作证。见小孩跑得满头汗，老王心里又疼又爱又激动。小朋友，你家住在哪区哪街哪个巷什么马路啥胡同？你在哪个学校把书念？再告诉学校什么名？小孩说，俺家住在北京区，北京区前门街后门桥大马路上小胡同，我在那个学校把书念，红领巾就叫我的名。有叫这名的吗？小朋友，把你的真名实姓对我讲，叫同学们学习你，拾金不昧树新风。小孩一见走不了了，民警叔说，我把我叔叔的名字告诉你，你让我走行不行？哎，行。老王一想，他叔叔是他爸爸的弟弟，找着他叔叔不就找他了吗？你说说，俺叔叔的岁数比我大，那是啊。

表示慰问。哎，不过这个慰问词儿啊，不同的人说呢，味道可不一样。 哦，这还有区别 啊？北京同志是这么说的了。 怎么讲啊？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慰问。 哦，对，北京话比较脆， 哎，这是我们北京话的特点。 如果咱们武汉同志要说这句话呢？ 这句话用武汉话来说 怎么样？ 那么好听， 是吗？ 那么甜美， 哎呦， 那么抒情， 您瞧， 那么好玩， 还好玩呢。嗯， 武汉话这么说的啊， 我听听啊。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慰问呢。 哎，对对对对对对，好就好的这个你啊， 这是我们的汉货精品呢、啊。 是吗？如果咱们河南同志说这句话呢？ 河南同志又一个味儿。 什么味儿啊？ 河南话底气足， 有劲儿， 嗓门大。 没错， 在这儿说呀， 嗯， 前门能不能听见？ 是吗？ 嗓子大， 我得听听。 河南同志说啊， 嗯，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还让你们表示衷心的慰问。 嚯，这也太大了，这个 嗓门比较大。 如果广东同志说这句话呢？ 哎，最有特点的是广东话， 怎么呢？ 他的声音往上头走， 往上走。 他一说这样 啊， 听着个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那个表示衷心的慰问， 就上去了啊。有点意思， 几句问词表达我们高兴的心情。 没错， 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问你一个问题呀、啊。 什么问题？ 你说啊， 嗯， 一个人什么时候最想自己的妈妈？ 哎呦，这我可没研究过。 看， 那么您说呢？ 不同的时候想的内容不一样， 是吗？ 咱们就拿你来说啊。 哎，我怎么了？ 你冷了， 嗯， 最想妈妈织的毛衣毛裤， 那暖和呀。 饿了，最想妈妈的饭菜有荤有素， 好吃啊。 病了、 啊、 最想妈妈床前守护， 多温暖啊。 结婚 怎么样？ 最想妈妈多来点赞助。 哎，这是我们这个， 这给你开个玩笑。 我说呢嘛， 去年呢、啊 嗯、 我真正体会到一回妈妈的伟大。 在哪儿体会的呀？ 就在那科威特。 哎，跑科威特干什么去了？ 修路盖房啊。 哦，劳务出口。 哎， 那请问您具体搞什么工作呢？ 我呀， 嗯， 我是领导。 哦，您是干部。 领导？ 您怎么个领导啊？ 领着大伙儿卧倒。 哎，卧倒啊？ 啊，干这个， 把大伙儿领趴下。 哎，这不正赶上海湾打仗吗？ 哦， 炮弹、子弹、炸弹到处乱窜。 嗯， 你跟哪个弹碰一下，也得散黄啊。 我成鸡蛋了， 所以人领着大伙卧倒嘛。 对，不卧倒有散黄的危险。 当时我们中国在科威特有5000多工人， 人可不少啊。 大多数人没见过打仗。 那是啊。 您说能不紧张吗？ 谁都怕散黄啊，那个， 尤其是女工，怕得更厉害。 哎，女同志胆小。 谁说的？ 当然了， 平时他们可厉害着呢啊。 是吗？ 咱们就说那山东女工王丽丽 啊， 外号凤姐儿，凤辣子。哦， 王熙凤 啊，这女人还学过柔道。 嚯， 就你这块头 怎么样？ 一个背包能把你甩到第八排去。 嚯，这谁敢娶她呀？ 人家有丈夫。 是吗？ 遇上两口子打架、 啊、 凤姐三下两下把丈夫就摁地下了。 嚯， 举起拳头就雷呀。 这儿也开战了 啊，这叫地雷战呢、啊、 这还有讲头。 她丈夫也不含糊、 嗯、 你来地雷战、 啊、 她搞地道战。 都是对付鬼子的啊。 嗯， 什么叫地道战呢？ 就是凤姐一举拳头、 嗯、 她丈夫呲溜一下你找不着了， 跑出去了， 钻床底下了， 成耗子了。 嗯， 这事儿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我当然清楚啊。 怎么呢？ 我就是那个打地道战的呀。 是啊。哦，说了半天您就是凤姐的窝囊丈夫 啊。凤姐就是我的钢铁媳妇儿。 瞧这怎么搭配的，这是啊。 可是动了真格的， 嗯、 啊，钢铁的也未必坚强。 怎么呢？ 看， 嗯， 枪炮一响，把那么厉害个凤姐都给吓懵了。 她没见过这阵势啊。 特别是到后来， 嗯， 枪炮越响越稠密、 哦、 危险越来越加剧、啊、走又走不了，出又出不去，又紧张又恐惧，又担心又忧郁。你再看凤姐 怎么样？ 嘴角一撇，俩眼一闭，吸溜吸溜一抽气，鼻子里流出眼泪，眼睛里冒出鼻涕啊。 好看吗？这个 这也不能怨凤姐。 那怨谁啊？ 都是街坊的哭声给传染的。 你们街坊谁呀、啊？ 台湾工程公司。 哦，台湾同胞 啊。 他们哭什么呀？ 哭什么呀？海湾战争一打响， 台湾驻科威特的代表一个人偷偷地溜回了台湾，把100多台湾员工给甩了， 自个儿跑了。 这100多员工成了没娘的孩子， 那是啊， 能不伤心痛哭吗？ 也只有哭了。 他们一哭，惹得凤姐也哭， 凤姐一哭，大伙儿跟着一块儿哭。 大伙儿那么一痛哭啊，把我们老书记给哭急了。哭哭，你们哭啥子吧？ 老书记是四川人啊， 这是战争，哭人家有问题。 就是啊， 同志们呐、啊，我们现在远离祖国，要鼓劲儿，不能够歇劲儿啊。 说的对， 特别是你啊、哦。 谁呀、啊？ 王熙凤。 哦，凤姐儿。 平时你是辣得很嘛？ 嗯。 动不动就把丈夫打到床铺底下。 您别提这茬了。 现在我要你拿出一点辣劲儿来， 嗯， 拿出一点中国姑娘不怕困难的辣劲儿来。 对， 要让人家都晓得， 嗯， 凤辣子是正宗川味儿。 对对对，绝对不是水货。 啥子？你们问我害不害怕哟？ 就是您怕不怕呀？ 同样害怕。 你也害怕？ 那个鬼日子才不怕哟。 老书记说老实话啊， 我有老婆娃儿。家里还有80多岁的老母亲， 哦， 我就那个不怕嘛。但是，祖国把你们几千人交给了我，我有责任把你们一锅不少的带回去。 责任重大， 我的压力比你们大，担子比你们重。 那是啊， 我也会紧张，我也会害怕， 嗯， 我也会哭嘛。 你行。不让别人哭，你自己倒哭了 啊！我是领导， 嗯、 啊，群众哭了，我不哭， 怎么样？ 脱离群众哦， 哎，还挺幽默啊！ 这么一说，又把大伙给逗乐了。 会做思想工作呀、 哎，同志们，哎，大家不要害怕， 就是 我们不像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劳工， 嗯， 政府不管，公司不理，只好自己顾自己， 那是散兵游勇啊！ 我们有组织，有领导。特别是我们背后还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有坚强的后盾， 在这里还有我们几百名共产党员嘛。 就是 我今天要特别提一下我们的青年党员卢敏同志啊。 呀，这说您呢， 昨天警报响了，卢敏他来不及到防空洞隐蔽， 那怎么办呢？ 他很机智很熟练地钻到了床铺底下。 又打地道战呢、啊、 动作是十分的麻利哦。 那是你练了多少回了吗？ 这时候从外边又进来两位群众。 哦， 卢敏一看哦，很自觉地从床下头钻出来、 啊、 让两位群众躲在床下头。 哟呵，这风格还挺高。 两位群众是热在心头，连连点头、 嗯、 坚决要求卢敏一起躲到这床下头。 那就赶快进去吧。 可惜床下头容不下3个大块头， 小了点儿。 卢敏只好勉强把脑壳钻进床下头，把屁股留在床外头、 哎、什么形象啊这是？ 啥子？屁股拱起形象不美啊， 太难看了。 形象不美，心灵美也 是吗？ 要是有人把现场拍成了照片、 啊、 我还要提上两句话嘞。 打算写什么呀？ 莫看长头露尾， 嗯， 不美之处最美、 哦、还有诗呢。 当然了，要是办摄影展览，这个照片就不要挂出去了。 怎么又不挂了呢？ 晓得的是卢敏牺牲个人为群众。 不知道呢， 还以为是被老婆打得钻洞洞哦。 啊，对，容易造成误会。 同志们，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刚才我们收到了北京发来的电报啊。 什么内容啊？ 卢敏，给大伙连上。哎，望同舟共济，盼平安归来，我们正安排迎接你们回到祖国北京，和你们在一起。 太好了。 姑娘们一听激动的全体起立啊， 热烈欢呼， 接着又哭啊。 怎么又哭啊？ 听到了北京的声音了， 激动的哭了。 凤姐激动的一把拉住了老书记的手。 嗯， 老书记 哟，怎么意思啊？ 俺以后一切听您的。 哦，好好好， 你就是党。 行行行， 你就是政府。 可以， 你就是北京。 没错， 你就是俺的亲娘啊。娘哎， 我称你娘了还。 太激动了。 可以理解啊。 哎呀，你们这里好热闹啊。 哎呦，这是谁呀、啊、 是台湾公司的潘经理。 哦，潘经理，您有什么事儿吗？ 哎呀，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啊、 有话请讲吧。 很不好意思啊。 没有关系、啊、 想到你们这点东西了。 哦，借东西 啊？ 借什么东西啊？ 借旗子啊，五星红旗了。现在兵荒马乱的，旗帜是很重要的。 这我知道， 挂上你们五星红旗，人家就客气多了。 看在都是中国人的份上，亲拉兄弟一把， 还向凤凰山靠拢呢。 要得嘛，都是炎黄子孙，我们有的你们就有。 老书记答应了。 潘经理一听激动得连连鞠躬啊， 谢谢谢谢谢谢。 不怎么这味儿啊。 潘经理平时喜欢唱点流行歌曲。 我说呢嘛， 老书记先生 啊， 我还有一个请求了。 还有什么请求啊？ 我们代表跑掉了。 哦， 我们现在是无依无靠了。 是 啊，老书记先生，在你们撤离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们一起走啊。 再带100多人，这可不容易。 没得问题，我们走得出你们就出得去。 这也答应了。 潘经理一听都不知说什么好了。 太感谢了。 没什么， 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的同事们了。 快回去吧。 谢谢了。 好嘞好嘞， 拜托。 好， 再见 再见再见， 拜拜。 好好好， Goodbye。 好嘞， 再见了。 哎呵，这潘经理毛病挺多啊。 送走了潘经理，我们进行了10天的撤离准备。 这么些人撤离可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得找车找油找水找米找签证找护照找关系找老婆。 找老婆 啊？我的凤姐让人给抓去了。 这怎么回事？ 那天凤姐开车出去买东西，也不知怎么回事，连人带车被伊拉克兵给扣押了。 那赶快把他接回来吧。 就是啊，临去的时候我还学了两句伊拉克语。 哪两句啊？ 西尼亚迪亚克。 什么意思呢？ 西尼亚就是中国， 迪亚克呢？ 朋友。 哦，中国朋友 啊！一到边境我就喊上了，我说别开枪别开枪，我是西尼亚我是西尼亚。 对对对， 怎么那么寸？出来一位懂一点汉语的军官。 哎， 哦，你好西尼亚迪亚克。 你好中国朋友。 说着把凤姐给带出来了。 嘿， 我一看这凤姐我高兴了。我说军官先生太感谢了，我给你介绍一下 啊， 这位呢就是我的老婆。 哎，对，介绍介绍。 哦，她是你的老婆婆。哎， 老婆婆。 我说不对不对啊，老婆婆那是老奶奶了。 哎，哦， 哈哈哈哈，我得明白 知道了， 她是你奶奶。 奶奶啊， 管她爷爷也好奶奶也好，你放人就行啊。 放了吗？ 放了。 这两句话真管用啊。 这都是五星红旗的威力啊。 那是 啊。临走的时候军官冲我们一敬礼，再见西尼亚迪亚克。 再见中国朋友。 又冲凤姐一鞠躬， 嗯， 再见奶奶。 奶奶， 凤姐也不含糊啊， 别客气，乖乖。 哎，怎么乖乖也出来了？ 谁让他喊奶奶了？ 全乱套了。这个， 等我们回到了驻地，大家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要撤离了。 看，大小汽车100多辆，一眼望不到头，几千人坐在车里头，五星红旗飘在车上头。老书记花白头，同志们昂着头，虽然有不少的困难在前头，红旗引路有奔头，遥望北京。在心头。 对， 台湾同胞的车不走最前头，不走最后头，安排在最安全最保险的车队正中，够两头。 好， 台湾同胞感激万分之点头，潘经理热泪挂在脸上头。大陆人自有大陆人的风格，公字当头啊。 对， 车离开始，全体党员带后头，党员走在群众后头，党员干部走在党员后头，党员领导干部走在全体人员的最后头。 好， 这一路可不亚于长征啊。 怎么了？ 我们要出科威特，过伊拉克，进约旦，至安曼，途经3个国家、5个边卡、100多城镇乡村，穿越1800公里的大沙漠呀。 这可太困难了。 出发那天正赶上摄氏50多度的高温。 50多度啊。 每个人带了3瓶水 啊， 不到2钟头全干了， 喝干了， 晒干了 啊， 连装水的塑料瓶子都给烤瘫了。 这没水怎么活呀。 啊，路上有卖西瓜的。 哦，买西瓜吃。 不过给钱不卖。 那怎么卖啊？ 得拿东西换。 什么东西？ 手表。 啊，手表换西瓜。 我们凤姐渴得实在没办法了，摘下了心爱的因纳格镀金手表，换了一个西瓜。 真拿表换？ 一个西瓜切八块，等于一块手表摔八瓣，那嘴里吐出来的都不是瓜子儿啊， 那是 全是手表零件啊。 哎，对对对对，够心疼的了。 再看路上的难民， 嗯， 哭的喊的吵的闹的，东跑的西颠的，往前挤的往后窜的， 真够乱的。 有的人实在受不了了，嚷嚷着要自杀， 要寻死。 那死不了。 怎么呢？ 沙漠里跳河没水，上吊没树，想在石头上碰死， 嗯， 连块瓦片都找不着， 那竟是沙子。 就在这最困难的时候，突然前面一个沙丘上亮出了一道横幅， 写的什么字？ 党和人民光怀着我们，北京不远了。 太好了。 大伙一瞧心里呼的就热了。 那是啊。 我激动地喊上了。 你喊什么？ 同志们看， 北京不远了， 对呀， 祖国不远了， 不远了， 亲人不远了， 是啊， 妈妈不远了， 真有诗意啊。 可这时候凤姐说了一句话，把我这诗意全给破坏了。 她说什么呀？ 哎呀，鲁明啊，这个厕所还有多远呢？ 嗨、哎。什么时候说什么厕所呀你？ 俺都憋了8个钟头了， 这也真够困难的了。 长话短说啊，经过了一个星期的艰难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约旦的首都安曼。哎， 到安曼就有飞机通北京了。 在机场上要和台湾同胞分手了 啊， 潘经理一定要老书记送他一张照片， 留作纪念呢。 哎呀，老书记先生，我要把你这张照片放大到72寸呢。 放那么大干什么呀？ 你不知道啊、 嗯， 我客厅里有一张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就是72寸。 哦， 我要把老书记的照片和圣母玛利亚并排挂在一起。 有这么挂的吗？ 这时候北京迎接我们的专机到了， 还是专机、啊， 而且是周总理当年乘坐的专机，由周总理的专机驾驶员亲自为我们驾驶啊！ 这是多高的礼遇啊！ 专机的空乘小姐走过来，亲切地对我们说：“同志们。”你们受苦了，你们受惊了，我们代表北京，代表国务院，接你们来了。就这一句话，大伙的眼泪唰就下来了，连老书记的声音都哽咽了。同志们，我们好幸福啊！妈妈，妈妈姐，我们回家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 同志们，大家哭啥的？ 就是， 这是喜事吗？来，让我们唱首歌，为我们的妈妈唱一首歌。 对， 为妈妈献上一首歌， 一首歌呀！大家把所有唱妈妈的歌全想起来了，你唱，我唱，抢着唱，轮着唱。妈妈呀，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 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 你们唱得太好了，我也要来唱一首了。 哦，潘经理，你也想唱 啊？ 唱什么歌呢？ 我唱一首潘美辰演唱的《我想有个家》了。 哎呀，好好好，太棒了，这歌太好听了。 我想有个妈。 不，您等会儿，唱错了。 啊， 那应该是 我想有个家， 我家没有妈。 你妈呢？ 妈跟人跑了， 跑了， 把我们兄弟姐妹丢下，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哪里也找不到她。 跑了吗？ 我好羡慕她，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有孤单的、孤单的寻找我的妈。虽然我没有亲爱的妈妈，但是同胞们对我帮助大，我们本是同根生，炎黄子孙都是中国人，都有中国心。中国，我亲爱的妈妈，妈妈。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降临。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玉屏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请您再听一个相声小段搭车，姜昆、唐杰忠合说。